是一只蜂又落空， 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我昨天逛街看到一条裙子，心动的不要不要的，试了一下吧，果然穿不上，很郁闷，坚决要减肥。结果呢，昨天晚上路过烧烤店，哎呀好香啊，少吃点吧。裙子200多，烧烤50多，还好没有买裙子，感觉又省钱了呢。我是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有好的段子想跟我一起分享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今天看到一条恋爱信条说，作为女生呢，要偶尔给爱的人做一次饭，就算只是亲手做寿司都是可以的，这绝对是让他再次被你征服的绝杀技。所以今天早上打算做一份什么早餐呢？先来份音乐早餐吧。 Do you ever feel like a plastic bag drifting through the wind, wanting to start again? Do you ever feel you're so paper thin, like a house of cards? 汇聚全球数千名行业精英，共话未来出行产业。由盖世汽车主办的第十届全球汽车产业峰会将与北京车展同期举行，全面解读汽车行业，洞悉产业动态。4月26日，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，不见不散。报名热线02139586681，02139586681。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，遇上经典 ，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。

藏了多少梦，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，八千里山川河月像是一首歌，无论你来自何方，将去向何处，一样的泪一样的痛，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，一样的雪一样的钟，未来还有梦，我们一起开拓，我们留在心中，一样的事一样的钟，未来还有梦，我们一起开拓，手牵着手不管你我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不管你我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。 各位亲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一边吃饭一边大口喝水呢？一定要小心咯，这样会导致消化不良，甚至是导致胃病。专家解释说，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呢，除了会把胃液有所稀释之外，还会影响胃部蠕动，从而影响消化功能。建议喝汤跟喝水一样呢，都要适量。吃东西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不能喝水，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才行哦。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，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，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，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，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， OK，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，开始要学着独立，试着重新更爱自己，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，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， OK，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，哦，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，她让我想记得爱情不能和他一样软弱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，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，发生在每个角落里，它让我相信了

在美国冰川国家公园拍到了一只黑熊从冬眠当中苏醒的全过程。黑熊头靠树洞口，眼睛睁开又闭上了，困到怀疑熊生，最终还是挣扎着离开洞穴。这大概就是早上起床要上班的我们吧。 啥都有用，我学我用，与众不同。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热得不得了。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，无限量，炫耀，炫耀。动起来，内心的力量喝彩。 亲，你看遍了地球上的美景，想不想像宇航员一样去太空旅行呢？人类首家豪华太空酒店极光空间站预计2022年开业，一次最多接待6名客人，体验零重力，每天16次日出，太空种植 ，VR 全息甲板，还有无线网。不过这样的旅行应该很贵很贵很贵吧？不说了，还是搬砖去了。 I never meant to